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周日的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里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可以回听主播的朋友圈往期的所有节目了。同时您也可以点击听听 FM 里主页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那今天互动话题呢，来和大家聊聊一个词哈，叫做文字失语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哈？虽然这个名词里面有一个征字，但是呢，文字失语啊，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表达能力的弱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在一种特定的情形中，我们需要去有一个恰当的词，或者是一句听起来富有逻辑的话语哈，来进行一个表达的时候，但是呢，可能由于情况比较着急，无论怎么冥思苦想啊，都无法从脑袋里搜寻出一个特别准确的那个词，或者是那句话的一个意思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就说明呢，您有这个文字失语症了啊。如果说您遇到的情况比较多，那说明您的这个症状呢还比较严重。那如果您没有这种情况哈，那您很幸运啊，说明没有得这个文字失语症。那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啊，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其中76.5%的受访者都表示啊，感觉自己的言语啊越来越贫乏，比如说提笔忘字啊，或者是想表达一种想法却找不到这个合适的词，只能是随手在这个微信聊天框里面甩出一个表情包。76.5%的受访者当中啊，尤其是年轻人，这个文字失语的情况和问题出现的比较普遍哈。那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一些年轻人现在有如此严重的文字失语的问题呢？我是觉得哈，个人观点，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现在这个社交网络和短视频的流行啊，这占主要的原因。因为现在社交网络还有这个短视频，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去传播网络流行的梗啊，洗脑看过的每一个人，就您感觉可能一本书里面看到的一个词记忆不是很深刻，但是如果把它换到了这个网络上，这个社交媒体短视频当中，就会被无限的洗脑。就像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一句话，什么是快乐星球啊，这句话当时其实也是一句老的词了哈，但是呢，在经过 短视频的一个流传，竟然变成了一个争相模仿的一个模板啊，就变成了洗脑的一句话。在现在这个比较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哈，我们好像也更加倾向于去接收这些不需要多加思考的短平快的消息，久而久之这脑海里充斥的可能都是比较直接便捷的网络用语了哈，逐渐会失去一种逻辑文字表达的一个能力。我记得上周末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聊了聊今年的十大网络流行用语哈，还和大家谈了谈就是平常说话的时候会不会使用。那里面也提到了哈，诸如这个 YYDS 永远的神，还有绝绝子这样的词。那之所以这样的词会流行哈，我觉得最大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词它用来形容什么都可以，就是特别百搭的一个词，就无论你是形容人还是物，都可以用 YYDS 绝绝子这样的词来形容。那当然大家乐此不疲都用这样的词哈，就万物皆可 YYDS， 万物皆可绝绝子，那自然大家也就不会去绞尽脑汁的去想出一些优美啊、严谨啊、独特的一些表达和赞美之词。你像在这个古诗文当中，可能会用一堆这个比较华丽优美的词去赞美一道菜比较好吃，或赞美一个美人比较美。但是呢，现在我们可能去称赞一个美女就直接说绝绝子是吧，称赞一个歌曲，或者是称赞这个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物体哈，一个菜，我们都可以用 YYDS， 就简直是手到擒来，非常简单就可以用啊。所以这种现象也是愈演愈烈，那对于这个文化的传承和对青少年的成长，我觉得不一定是个好事儿啊。很多青少年在这个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如果过度的让他们接收的都是网络用语的话，多多少少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传承过程当中的一部分的缺失哈。在过度的使用这些网络用语之后，自然而然可能就会变得去懒惰于思考，文字表达能力肯定会逐渐下降啊，最终成为这个文字失语症的患者啊。就在我记得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微博博主就发了一篇文章说，哎，他发现了一种名为泪丑的新型丑。累啊，劳累的累，丑是就那个美丑的丑哈。这个累丑是指什么呢？是指在连续熬夜加班劳动之后，这个人啊呈现出的一种形如枯草的丑感。但是呢，你发现其实在评论人很累的时候也可以用憔悴、倦容、疲态这样的词，但是呢没有想到就生搬硬造出这个毫无文化底蕴的一个累丑却博得了认同。所以说这个网络用语，我觉得一方面吧，它能够去丰富语言体系，但是这个网络用语过犹不及啊！你如果太过了也不行，如果凡事都是用网络用语来刷屏，那文字也就渐渐趋同，也就缺乏了它本身的美感了。所以要想减少这个文字失语的现象，我觉得可行的办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体自身还是要多加思考的，不要一味的去接收，而是应该去输出创造。那人作为语言的发明者和掌控者，绝对不能被这个网络用语控制了语言中枢啊，成为无脑的一个热词的奴隶。此外呢，还是建议大家就少刷一些这个短视频哈，也不是说短视频不好，确实娱乐性很强，但是呢还是应该把时间多用在看看书啊这样的事情上哈。那短短这个几十秒钟的短视频输出的内容并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知识的增长，也并不见得能让大家真正理解它背后的意义和逻辑体系。但是呢，看书的过程我觉得还是真正对文字吸收和理解的过程，从这个过程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才能真正的成为能够为我们所用的一个语言文字的储备。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文字失语哈，我觉得也不可怕，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怎么去好好说话了。但是话说回来，用流行词汇来交流本来也不是错，但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怕过犹不及嘛。在追赶潮流和时尚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这个文字的本。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聊聊这个互动话题啊，延续上周的话题，您有没有遇到过文字失语的情况？互动方式呢，您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呢点击主页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啊，说到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呢，再来补充一个事情哈，也是一个好消息，就在最近呢，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新标准细则。那其中第93条标准就规定了，短视频今后这个短视频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其实我们也能发现哈，如果您刷抖音啊、快手这样的 APP， 各类影视剧的剪辑作品并不鲜见啊，他们会往往冠以什么呢？几分钟看完某部剧的名字啊，将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剪辑成一个或一系列短视频啊，清楚明白地讲述了片中的核心剧情。那对于可能分秒必争的短视频用户来说，这种剪辑作品来观看一部视听作品，既节省了时间，又能知晓这个剧情发展的人物和经历，可以说是高性价比的哈。但也正因为这样，这些二次创作的作品大行其道，在吸引眼球和流量的同时，也让发布者是赚得盆满钵满啊。但是呢，其实这些二度创作的行为其实是严重损害了原作品版权方的利益的。就好比说这个擅自拿了别人家的布匹哈，拿来做完衣服之后放在自家店铺里去售卖。如果说我们都能用这个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那谁还去会看这个原作品？那确实是也断了这个原创作者的财路。所以说如果这种行为不得到有效的制止哈，你像这个版权方他的利益也不能得到及时的维护，它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次这个细则也是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及时的拨乱反正了。那接下来呢，可能也会在这个执行层面上严格把关。那我们作为这个平台的用户哈，内容的消费者，还是应该去抵制去侵害版权的这种剪辑行为啊，看到之后我们就拉黑或者是刷过。那我们接着再说个其他的事儿哈。随着今年这个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啊，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大幅压减了，学生在校学习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且呢，这个课外拓展活动也渐渐的成熟成型。但是呢，我觉得双减的主体啊，不应该只有学校一方，作为孩子的父母来说，也应该真正把双减落实到位。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哈，南京的一名博士虎爸。但不但让这个自己上一年级的儿子和学前班的女儿学习文言文和高等数学，还经常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打骂儿女。无奈之下呀，这孩子的母亲只能是向法院求援。就在12月14号呢，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公布了这起因为家庭教育方式失当引发的纠纷。那孩子的母亲呢，也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这个逼迫5岁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这学习文言文啊，学习高数。这位南京的虎爸真是将“鸡娃”这个词哈，鸡娃教育发挥到了极致。但是话说，这高数不是大学学的吗？是吧？咱这个7岁的孩子让他学高数，是不是有点太超前、太揠苗助长了？这个我觉得里面这件事情比较遗憾的是哈，这个爸爸竟然还是一名博士。这也属于高知阶层了哈、啊。那对于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揠苗助长式的教育方式，怎么还能津津乐道的呢？那孩子的学习哈、啊，还是应该尊重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认知规律。那对于过分超前的教育，咱不说，损耗了孩子对学习的兴趣，那另一方面也伤害了孩子的本身的身体呀、智力的发育，可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那退一步讲，如果说我们只注重孩子的学习，而忽略了他们在其他方面，比如社交、自理、情商等等哈，那就算咱的孩子会背100篇文言文，会做100道这个高数，又有什么用呢？成了神童也未必是一个好事儿哈。还是那句老话嘛，望子成龙之心啊，每个家长都有，但是呢，这个教育焦虑吧，还是应该理性去遏制一下。 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成才之前先成人，作为家长来说还是应该理性看待孩子的学习啊、智力啊和成长的问题，千万不要去违背这个客观规律啊，刻意去打造什么神童啊，让孩子去接受一些超前教育啊，往往这种事情是适得其反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位孩子的妈妈母亲做得非常对哈，马上就向这个法院去求援了。这种方式呢也能立刻对这位父亲的错误的教育方式喊咔。那事实上其实鸡娃的教育往往都不是顺其自然引导爱好的，而是强迫孩子去学习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甚至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冷暴力啊，比如说这个南京的这位胡爸哈，那就经常殴打呀、辱骂呀、嘲讽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样的精神压力下，这您说这两个孩子哪儿还不敢不学习呀？但是长期如此的话，那孩子的身心健康就难以保障了。而且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这位南京的虎爸还说，我怎样教育孩子，这是我的家务事，别人无权干涉。但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那您还是博士呢，是不是有点法盲了？这个管教孩子是父母的责任，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呢，如果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存在了精神侵害啊，那就可能会涉嫌违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反家庭暴力法这两部法律了。那毕竟这个精神暴力也属于家暴哈，你比如说于言语上的讽刺之类的冷暴力，更何况你针对的还是对未成年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闻事件也给那些处在这个教育焦虑当中的爸爸妈妈们提了个醒，咱别过分鸡娃啊，这种鸡娃的方式啊，不但违背了教育规律，还可能涉嫌违法。相对来说，我们更重要的去引导孩子能够身心健康的去成长，这相比这个会背几首文言文，会超前的去做一下高数要来得重要的多。那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啊，鸡娃咱要不得，但是呢内卷咱也尽量不要哈。那最近也发生了一个事情，是在成都有一个小学，一个班级参加学校举办的足球联赛，孩子们踢输了。那这有的家长啊就提议，我们录个视频给孩子们小朋友们打打气吧。视频呢本来是一个很温馨的事情哈，但是呢这个录好的视频在网上传播之后呢，却引来了一波群嘲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生家长啊录这段视频当中邀请了李伯清、马明宇还有姚夏、魏群等当地的名人出镜来鼓励孩子。那要知道这个李伯清是川渝地区的艺术家和演员，那后三位这马明宇、姚夏、魏群都是当年的国足明星球员，可以说家长其实是非常用心了哈，找来这么多名人给孩子录制这个鼓励的视频。但是这样的一个视频在网上传播之后呢，却引来了一波群嘲，不少人都说这哪是在鼓励孩子呀，这明明是家长在晒资源啊，这种方式不仅鼓励不到孩子，而且还会加剧校园当中的内卷。的确哈，这么一个事情也是众说纷纭吧。那这种为人父母的心情哈，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哈，在鼓励孩子方面，还是要凭孩子们的实力哈。这个还是能够接受的。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家长去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等优势去强行入戏，助攻自家孩子，彰显自家孩子跟别的孩子的不同之处，让这个同一个班级、同一个足球队的学生之间好像有了这个高下之分哈。我觉得这个呢，还是不是很好的。相比之下，可能作为家长来说，集体录一个视频去劝孩子们，我觉得更温暖。虽然平凡，但是呢，相对来说有更好的正向的引导意义。这个存在于成人世界里面的各种内卷哈，确实挺让成年人都感觉很焦虑和疲惫。那校园里面就更不应该去沾染这种内卷的习气哈。尤其是父母来带头带领孩子，给孩子们做了一个内卷的示范，就更不好了。 那事后呢，这学校也说这个视频啊是家长自发拍的，原本呢只是发在了班级群里面，没有有意对外传播。但是呢，学校确实也忽视了一个问题哈，您发在这个班级群里面，这个几十个人的范围内，那传播它也确实具有公众性、公共性啊，更何况这个群里的每一个大人孩子都与这个视频有利益相关，所以呢，有人将这个视频传播到网上，也确实也是一个控制不了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之所以去反对校园里出现任何内卷的事情哈，那背后也是对教育公平的一个考量。在此之前啊，我们也是看到一些关于这个家长群变成了什么拍马屁群啊，也是非常反感的。但其实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尽量哈去杜绝这样的情况发生，给孩子们一个公平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和土壤。但话说回来，我觉得家长可能是出于好心，觉得名人嘛说话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一些正向的作用。但是啊，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只是家长们的一厢情愿，因为您看您找来的这些偶像可能都是父辈们的偶像，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本身他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光环哈。那其实相比于名人说的一些道理，远不如可能父母啊、老师啊、身边的人说上一些家常话或者是一个鼓励的眼神来得更有效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家长、老师来说，更多的呀是告诉孩子们，这个失败很正常，我们要以一颗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失败，更多的去注重这个比赛的过程，不要把这个所有的着力点都放在比赛的结果上。告诉孩子们要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功利心哈，也不要有这个输不起的玻璃心啊。相比更可贵的是不放弃、不言弃的这个体育精神。这样，我相信作为家长真心的说上这样几句话，对孩子的成长益处是非常大的。反而家长这种大张旗鼓的安慰，不仅没必要，还可能是反向助攻，让孩子觉得自己输了就是做错了，体会到了失败的严重性，可能之后还会有心理负担哈，都说不准的事情。所以说，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关爱啊，风格和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关键在于啊，不要脱离孩子这个受教育者的中心。多去关心关心他们的声音，关心关心他们的眼光和他们的神情，听听他们的心声，少点这种自以为是的浮夸的操作。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说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文字失语的情况哈。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里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进入到主页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中山 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真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周日的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再来说个其他事哈，最近有市民反映，在北京市面上出现了多家主打这个灌肠类养生项目的美容养生机构啊。但是有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一类的美容养生机构说，该项目是利用机器将水啊灌入到消费者的肠道内，以此达到排毒养颜的效果。那商家还说，消费者可以自助来操作机器。那还有商家称，这类的项目啊，并非医疗项目，也不会由医护人员来进行操作的。但是我估计有过这个灌肠经历的人都知道哈，灌肠往往是不是一段轻松愉快的过程，那与这个一般的美容养生项目的舒适体验绝对是大相径庭的。那大部分人对这个灌肠其实并不了解，你说这个允许消费者去自助操作，这个专业性确实让人堪忧哈。而且不难想象的是什么，正是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缺乏医疗人员的专业精神，所以对于灌肠这类可能会接触粪便类的医疗服务才能用自助来表达抗拒哈。因为美容养生机构它毕竟不是医疗机构哈，你像供水啊、消毒啊、日常维护的卫生要求并不高，所以你就想想吧，自行灌肠所面对的这个安全风险一定是不小的。这灌肠是一个医疗行为，也是我们应该去这个医疗机构开展哈，并由这个医务人员操作，操作不当可能会引发什么败血症之类的。所以说虽然现在是颜值即正义的时代，但是呢往往很多人为了美，为了提高颜值哈，可能会受各种这个广告文宣传文案的一些影响。不少人可能会一定程度的有这个焦虑哈，会认为一些广告里面说到的排毒养颜啊，排毒就能美颜，排毒就是排便，就可能这个时候就有人会利用大家对什么排毒的这个印象哈，将相关的一些广告包装成这个养生项目，其实目的就是敛财。那如果一旦出现了可能人身伤害这样的事情，那 他们也会用一些这个消费者不按规矩来操作这样的理由来推诿扯皮哈。所以说最近几年关于这个整容啊、微整啊，还有什么精灵耳啊、瘦腿术啊这样的新闻，我们看的已经非常多了啊。很多人还是执着于什么各种减肥的奇葩方式啊，挑断什么小腿神经来瘦腿，为了提高颜值愿意承担常人不愿承受的痛苦。像刚才说的是这种新的骗人方式，什么自助灌肠哈，也无外乎是这种形式。你说美容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有，但是呢千万不要建立在这个自残之上哈。健康安全才是这个高颜值的基础标准，所以也希望这样的事情既然发生了，那有关部门还是介入来指导一下，及时取缔这种不规范的一系列的养生项目哈，防止这个有心人谎称是借这个医疗服务提供这个不安全的美容保健项目。可能现在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很多人现在理财选择的方式都是在手机的 APP 上。最近呢在云南有一位陈阿姨啊，她退休之前啊是从事财会工作的，先后多次向一个投资理财的 APP 里面充值了数十万元。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她就发现这个之前存进去的钱是提现不了，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具体这个陈阿姨是怎么上当受骗的呢？她是通过浏览网上的理财信息，那网页弹出了高收益的理财投资广告，然后在这个所谓的导师一顿忽悠之下呢，就下载了理财 APP 进行投资，那导致最后上当受骗。那这是最典型的这个网络理财骗局了哈，也是熟悉的套路，熟悉的味道哈。那这个陈阿姨呢，当时也是深信不疑，最后被骗光了这个所有的退休积蓄哈。其实现在啊，不仅网民多，而且呢在网络上的很多人啊都像陈阿姨这样对网络理财很感兴趣。而且况且这个陈阿姨在退休之前呢还从事的是财会工作，那多多少少对理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但她依然成为了骗子的猎物。而且不光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一类骗局的受害者。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哈？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点吧。有一些人会偏听偏信啊，贪图这个网络理财这个网页上显示的高收益高回报，看到这几个字就想点击哈，这是一点。还有就是网络理财这个骗局频频得逞，监管和惩处是不是不太到位，我们对于这个网络理财 APP 是不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有一句话说嘛，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那理财啊并不都是骗局，它只是这个收益高低不等的一个风险投资，有可能呢您会收益满满，但是也有可能呢会血本无归。但是不过现在呢，我觉得线下的一些所有的这个理财产品哈，都在这个金融监管部门的掌控当中，还是有据可查有法可依的。但是网络上存在的这个理财 APP 啊就不太一样了，它可能有部分呢还这个钻这个监管的空子，逍遥于这个金融监管之外啊。所谓的这个理财 APP 它可能根本就不是投资，实际上就是一个吸引资金的一个骗局。所以呢我们尤其看到这个高风险高回报这几个字的时候，您要慎之又慎了啊。对于这个诈骗类的理财 APP 哈，不从根本上治理，将来还是会有更多的人会上当受骗的。所以要避免这个 APP 骗局，着力点还是要对于这类虚假 APP 诈骗 APP 的监管上。那理财有巨大的风险，尤其这个网络理财，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哈，还是应该谨慎投资啊，避免自己的财产损失。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再来和大家说说一个其他的新闻哈，就是您能想象这个逛逛街看看车您的脸就被偷了吗？其实类似的新闻我们在之前也有聊过哈。那据报道呢，最近这个上海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呢就被这个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了10万块钱。那处罚的原因就是当事人购买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设备22台，安装在了旗下的门店里，以此来统计进店人数，并且能够分析男女比例、年龄等等。就您一进店，您这是什么性别 啊，还有这个年龄是什么年龄都给您分析去了。就今年一月到六月啊，一共采集上传了人脸照片431623张。那一看到这么庞大的一个数量，在这个时间段确实挺让人诧异的哈。在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逛逛车，您的脸就被偷取了。那要知道，今年这个315的时候，我记得还曝光了多家这个知名品牌利用门店摄像头收集人脸数据的一个违法行为哈。当时也是点名了很多企业，还有一些开发商，包括为这个商家提供技术支持的企业。但是这个现象好像并没有随着媒体的曝光而完全刹车，仍然有企业在铤而走险。而且更让人无语的是哈，这个小鹏汽车也回应说，这是由于对相关法律条款不太熟悉啊，误采购并使用了违反相关法律条款的第三方供应商的一个产品。那同时也说，在3月18号上海市监局检查之前，就通过自查自纠工作主动撤下了所有的采集设备。然而呢，这个回应马上就遭到了打脸哈。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第三方供应商哈，这人脸识别技术的这个供应商优洛克，正是此前被315晚会曝光的产品之一。那个时候呢，这个优洛克还是说啊也会整改，但是呢，小鹏汽车的门店截至今年六月份还在采集上传人脸照片。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来强调自己是误操作，确实这个理由有点牵强，也和他们说的这个自查自纠主动撤下的说法是存在矛盾的。而且这还不是第一家车企门店被爆出违规收集人脸信息了，在那个315晚会曝光的名单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宝马的经销商啊等等。从房地产售楼部再到这个汽车门店啊，违规收集人脸信息已经不是个案了，而已经成为了一些企业依赖的精准获得客户信息的一个手段的趋势。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哈，不可去低估一些这个商家违规操作的惯性，可能今后咱们去这个售楼处啊，或者是这个车店呀，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得戴上头盔呀？所以至此哈，这次这个小鹏汽车被罚的事情，也是又让很多人产生了担心哈、担忧。类似的这种违规收集人脸信息的现象，到底还有多少呀？还有多少商家啊，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把我们的脸当成了他们这个争夺的资源了？所以说，真正要想规制这些违规操作哈，还是得靠法律的支撑。比如说今年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一再明确，这个经营者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且呢要经过消费者同意。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加大惩处力度啊，只有惩罚上去了，严重了，可能类似的这种现象才能杜绝。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也不希望将这个戴头盔出门的黑色幽默变为现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下周末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收听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主播的朋友圈，稍后是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再见。 左手握那锭，右手握着天，朝闻别处冷，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梭破茧，左手拈着花，右手舞着剑，we'll be right back.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